虽然严格的两阶段封锁协议和抢占阶段封锁协议比较好的解决了节点回补的问题，但是呢它却降低了事物之间的并发症。因此呢我们希望在保障事物是可恢复的情况下，我们怎么来增加事物之间的并发度，这又提出了一个所谓转化的问题。如果事物一开始就谁抢排他锁并且获得该锁，那么在严格的两阶段封锁协议和抢两阶段封锁协议中呢，其他事物只能在该事物提交之后才有可能获得这个数据相乘的锁来继续执行。也就是说呢，加强的两阶段封锁协议虽然保证了调度不会发生节点回轨，但却大大的降低了事物之间的并发度。如我们右面的图11-9所示，事物T12必须对数据项 A1 加排他锁，这是因为我们最终是要执行 RAT A1 这条指令。如果按照两阶段封锁协议，我们一开始就对数据项 A1 加排他锁，那么事物 T12 和 T13 的任何并发执行都相当于串行执行，因为我们一开始就对数据项 A1 加了排他锁，那么事务 T13 是不可能获得数据项 A1 的锁。因此他们的 T12 和 T13 的任何变化之行都是相当于一个串行执行，从而降低了事务 T12 和 T13 之间的变化度。